忘了爱，以及王菲的这一首《玄牧》。可是很遗憾的是，王菲收录《玄牧》的这首歌的专辑在上市前呢，杨玄明却不幸最终是离开了人世了。今天第二首歌听到的是周华健《我的情歌》。 幸福是一种负担，怕明天醒来它变成遗憾，日子慢慢慢慢变慢，享受太难，容易感伤。总觉得付出比较简单，当我爱的人他还在游荡，感情渐渐渐渐变淡，不是温柔可以补偿。情歌唱得那么孤单，思绪那么混乱，我从来不懂放心藏，但往事不能不看，寂寞不能不管，我一步一步温柔去挣扎。情歌唱得那么悲伤，你是那么难忘，要如何才能将你忘，而俗世都是一样，爱恨之后聚散，我一次一次劝自己遗忘。总觉得等待不能太长，任时光流转它没有答案，你我会慢慢缓变淡，分手也许是种体谅。 这个像老朋友一样存在着的歌手周华健呢，最近是在四处的进行他的巡回演唱会，而看新闻就说十月份他即将在厦门举行的这个演唱会是创了福建演出史上最低价，最高的这个演唱会票价呢是800块钱，而最便宜的呢好像才100块钱诶。我想这个老朋友也许只是想继续的用歌声来陪伴他的歌迷朋友吧。继续来听到温岚的一首 So Hot So Sexy， 然后热情如火的歌热辣。 现在起用眼睛来反射彼此电流交换速度，现在起用舞步来证明热浪来袭，心跳加速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别害羞，呼吸抓紧节奏，跟着我、oh,

这是杜德伟的歌，叫做《情人》，也是他的一首算是代表作了吧。有的时候总在想一个问题啊，总有一些歌手呢，要说他红呢，也没有红的法子啊；要说他不红呢，他也从没有离开过大家的视线，也会有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就拿杜德伟来说，可能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吧。接下来听的这一首很好听的歌，是莫文蔚自己作曲的一首《执子之手》。 当时的音乐多热闹，我们多招摇，说不完的玩笑。是谁把音乐关掉，只剩下心在跳，有没有被你听到？鼓点乱敲，是不是时机刚好？夜色温柔，思念在暗处怂恿，谁又阻止不了恋爱自由？一无所有也不贫穷， 执子之手。虽然他至今所推出的专辑啊，张张都应该是品质之作了，可是却并非每一张都是卖座的市场宠儿，但是大众对于他的评价好像一直也是正面居多吧。如果我说他性感的话，你一定不会否认，可是如果我说他文艺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思考吧。小军一直觉得莫文蔚的那种文艺呢，是不同于现在的这种啊银镯子啊或者棉布裙啊这种小清新，他的文艺呢就像他的家族一样，是融合了多国血统的那种海派风范。继续来听到五月天，这首歌应该是对很多失恋的人的一个忠告，那就是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

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谭咏麟谭校长的《爱在深秋》，这首歌名看上去好像很温馨很甜蜜啊，可是刚听过的人应该能够反应过来，这首歌词呢写的却是关于分手的。人生本来就是聚少离多，虽然今天面临分手，但是我们对自己曾经付出的爱是并不后悔的。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有点小伤感，也是说的分手，而且分手之后难受到在这样入伏的七月天都下起了雪。没错，就是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说到这个入伏的话，要提醒一下，最近很多人都在说入伏天了就尽量少吃冰饮，因为好像如果说体内摄入了很多的寒气的话，到了冬天会很怕冷。哎，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 说了再见之后就能不再想念，说了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 微笑离开你怀里，我听天由命，最后一张王牌在手里，越悬疑的几率，不能放纵爱你，就放过自己。爱情已经过了甜蜜期，多说